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近日，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发布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报告，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3倍，睡眠不足是不少学生的困扰。截至目前，我国对应的汽柴油价格下调幅度为130元每吨，本轮成品油价格下调已成定局。委内瑞拉货币大幅贬值，当地居民开始丢弃手中的小额纸币，有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则将这些纸币制作成工艺品出售。印度国内一项新研究显示，印度十大人口稠密城市中，每4名儿童中就有1名儿童发育迟缓，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。北京春节将布置20余万件景观装饰，全市共布置各式灯笼、中国结及其他装饰，比2017年提高近30%。北京市已有近30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，如进入黑名单的号贩子被识别出后，将进行及时劝阻和处理。陈可辛拍摄短片《3分钟》，短片内容取材于真实故事，上线后一天内在优酷网站的播放量超过1300万。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亲人节快乐，快乐节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银奇。有一位女歌手，有着性感的甜蜜的外形，有优美高音与唱腔，英文腔调呢非常地道，声音中仿佛自带韵律感和淘气。没错了，她就是李玟。而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，是她在1998年央视热播的娃哈哈非常柠檬广告曲的一首歌。综合李玟拉丁风情的唱跳呢，也让这首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在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。 有好心情，上下坚持着冰

记得默契，不用甜言蜜语。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烦恼的是我，虽然很粗心，但我会很努力。爱到不可思议，越难去越美丽，压根了没关系，不付出这也爱你，爱你这孩子气，这一段分别相遇就是我和你。

这里是经典969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莹琪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总有那么一个人，不管天气多恶劣多寒冷，当他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就算天空不放晴，他就变成了你冬日里的阳光。不管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好像有这么一个人在，有音乐在，就是温暖。像张国荣的一首《春夏秋冬》就唱遍了一年四季。这首歌呢，是由张国荣、张柏芝、邱淑贞主演的爱情音乐剧《左右情缘》中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，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，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，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痒，滴着汗的一双，笑着唱。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

在1986年之前，中国根本没有摇滚乐，陈建的几乎是在一片荒野中独自开拓前行，这也造就了他早期音乐作品的原生性，没有太多的理论支持，凭的就是一腔的热血与激情。来回顾1986年，崔健一无所有。 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家庭用车看重什么？外形、油耗、空间、配置还是动力？当然，不同的消费者在审美需求上都有所不同，但唯独在售价上，必然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地方。毕竟对于家用车来说，性价比才是最重要的。